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影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早晨本市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东部地区最低能见度不足2000米，请各位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今天白天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我市白天本市有阵雨天气，路面湿滑，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17号11:32:4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飘雨的北京的中午时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小小飘雨的天气当中，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工作呢放在一边，跟朋友在一个咖啡馆里喝一杯你中意的咖啡，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尤其伴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哈。对，以前呢我总是觉得好像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一个天气里面喝咖啡，对，是一种风情，但是呢在飘雨的这个天气里伴着迷人的音乐喝一杯咖啡反而更有感觉。 老板来个吹奶哈。 有 没有纯奶？纯奶是你的纯奶？ 纯奶那是咖啡吗？你请你上隔壁左转那个青椒去买去。 不管是要什么饮料，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有一杯咖啡作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舒爽哈。 是的，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美丽漂亮的我们的厉害的哈。经常邀请他，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分享旅行的这个经验哈。 而且他的名字呢，本身就是一个 IP 大 IP， 我觉得 他好像配咖啡挺配的。这个 是的，姜饼人， 欢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姜饼人呢，他的身份厉害了哈。旅行的体验官，旅行的 定制师， 旅行的撰稿人 啊，撰稿人，撰稿人啊， 撰稿人哈。其实这些年去了很多很多世界的地方哈。这个职业你现在觉得还是非常的喜欢对吗？ 非常喜欢。 你看他享受不上， 你看他特别享受， 对 啊，非常喜欢。辛苦吗？ 对啊、 还是蛮辛苦的。 对、 啊、对，然后有时候做夜航，然后就要倒机呀、啊、之类的、 嗯， 对，还挺辛苦的。 是的， 对，但是就是痛并快乐着嘛， 乐在其中。 对， 嗯、今天呢，带给我们真的刚才说咖啡啊，肯定跟咖啡有脱不开的关系哈。 是， 我们去意大利的三个城市感受咖啡文化了。 意大利的咖啡那绝对是可以值得全意大利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嗯， 那个意式浓缩真的是用小杯喝的是吗？ 对，就是小小一杯，而且你必须要在一分钟之内把它喝掉。 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呢？如果要是很烫呢？ 一分钟， 因为它是这样，意式浓缩的话，它杯很小嘛，所以它那个散热非常快。我们为了保证它的那种风味感，所以说要很快的把它喝掉。 那我想，我有一个问题，那假如说像我这种喝不了烫的人，他会特别热 吗？你这么喝？ 其实， 常常跟喝白酒一样， 两个肥香肠挂在脸上。 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多长时间喝比较合适？有没有 就一到两分钟之间吧、 啊、就喝光就好了、啊、 对，喝光就好。其实它那个散热非常快，因为就一点点、 啊、 哦， 而且我们在国内可能会问你 double 啊，然后但其实我们在意大利喝都是 single 的、 嗯、 就是一个单份的 啊、 哦、对， 想、 吹一分吧，一口喝进去。 我们说呢，在意大利喝咖啡意式浓缩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嗯、而且我们的姜饼人呢还在意大利拍了一个咖啡为主题的 纪录片。 我觉得这是太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我特别想期待着这个纪录片的问世， 是吧？ 我也很期待。 对， 这样让我们的姜饼人呢稍事休息十分钟的时间哈、嗯、调整调整，回忆一下在意大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哈。 是的、 嗯、我们呢先来一个激情娱乐和这个配合非常舒服的、 嗯、默契的、 默契的这个播报之后呢，听听姜饼人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来自于中国旅游日的事儿啊。中国旅游日呢，北京昌平11个景区免票参观。 哇，简直太棒了。2018年5月19日是第八个中国旅游日。哎、嗯、那刚好赶到这周六啊。 嗯。啥声音？ 对。这一声里面含有多少的内容， 对， 是不是？ 对，你想吧。 对、嗯、记者从北京市昌平区旅游委获悉，旅游日当天昌平区内的11个景区将免费面向市民开放。 好、哦、朋友们就在问了，十一个景区都包括什么？ 啊、哦、是的， 我们跟您说说哈。 嗯、 我们一人一个哈， 嗯， 分别为大岭沟、猕猴桃谷， 对，猕猴桃谷啊， 对， 北京后花园自然风景区、 中国航空博物馆、 轻武器博物馆、 天池风景区、 和平寺、 虎峪自然风景区、 双龙山森林公园、 小唐山农业示范园， 好，农业示范园，好的，棋盘山风景区、 逸鹿园， 哎，是的， 行，风格各异的， 嗯， 啊，有温泉的，有采摘的。有祈愿的、有博物馆、 还真是 都非常好哈， 都有啊。此外呢，5月19日那一天 怎么呢， 昌平区旅游委将以全域旅游美好生活及全域旅游爱上昌平为主题、组织旅游企业、广大青年干部和学生开展2018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活动， 非常好。 其中呢，将以昌平乐多港奇幻乐园为主会场，举办文艺演出活动，由昌平本土旅游企业选送的舞蹈、杂技、魔术等丰富多样的演出节目、将为广大游客展现昌平旅游文化魅力。那活动当中呢，还安排了两名优秀志愿者现场解说昌平旅游路线呢。 哎呦， 嗯，向游客讲述昌平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 很丰富的活动啊。 是的， 是19号当天还将在明十三陵景区、军官长城、中国航空博物馆、龙脉温泉度假村、小汤山现代农业这个示范园区、温都水城6+4A景区举办分会场的活动啊。 哇， 其实也各路的志愿者也是强强联合 啊。是的， 给大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践行文明旅行的理念喽。 是，好 哦，第二条厉害， 第二条厉害了， 我们的英雄的这个 哦，川航那个真的是太惊险刺激了 哦，这个跟电影一样了啊、哦、萨利机长也没有这么勇猛 啊、 哦哦、 真的，这是真实版的哟， 太厉害了、 哦、 我都不敢看那个视频。 是吗？我没看 你看我一说现在还记不住、 啊、真的呀， 看完之后真的肃然起敬 哦，真的，这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 太厉害了。 对呀、啊， 中国民航局启动的川航514事件调查，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对对， 就是那天看一个报道说那个玻璃说是新装上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怎么就 很多的猜测啊。 哎，是银维的呢？ 是， 嗯，就川航3U8633航班风挡玻璃空中爆裂事件， 是 中国民航局514事件调查组已经启动调查了，并通知法国方面参与事件调查工作。 是的，在围绕川航3U8633航班的风挡玻璃空中爆裂事件做出通报称，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民航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514事件调查组，并于当日赴赶了成都啊，会同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有关规定，民航局已经向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叫做 BEA 和空客公司发出通知，法方将派出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华参与这个事件的调查工作。 对，到底是怎么回事？ 非常的 对 这个日引人关注的事情。 是的，是的。 嗯， 通报是这样说的啊，根据目前掌握的调查信息，该机于2011年7月26日、新机加入川航运营。 嗯， 对，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的原装件，投入运营是就是至事发之前还没有过任何的故障记录，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维修和更换工作， 一切都是原厂原装哈。 是的， 是的。这个机器呢，就这个飞机于6:27起飞之后，正常爬升到9800米巡航高度，在飞经成都空管区域时，该机的驾驶舱右座的前挡风玻璃突然破裂并脱落， 哇， 9800米啊！ 你想嘛， 造成了飞机客舱失压，旅客氧气面罩掉落。 嗯， 事件造成了驾驶舱部分设备受损，副驾驶和一名乘务员受轻伤，已经是最低的。 对，风险已经降到最低 了 哈。对，那空中险情发生后，机组第一时间向空管部门宣布了紧急状态，同时检查飞机和机上人员情况，并实施了紧急的处置程序，就近选择成都双流机场紧急备降。 是， 那成都空管部门呢，在接到紧急情况之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都是非常迅速的。那迅速指挥空中其他飞机避让，并为该机提供了专用的航道，优先安排该机降落。在民航各部门密切的配合之下呢，飞机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场，机上所有旅客安全。 太棒了，鼓舞人心，振奋人心啊。其实每每说这种消息的时候，后面这段我们都不想说，但是这段我好想把它表达出来。你要有没有感觉， 快说 你那个四年波本，哎，下一个吴宇不是下一个吴宇通上场。 好，哎，那个小大你下去吧。不能这样啊！对， 四人本 是的。中国民航局通报说，在这次重大突发事件中，机组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避免了一次重大灾难的发生，反映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是当代民航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民航局近年来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和提升应急能力建设成效的一次重大检验。 非常非常的精彩和让人觉得致敬的一个行为、啊。 是的， 哎呀，希望机长朋友呢，就是好好的恢复身体。 是。 所有的这个乘客呢，也是安抚心情、啊、 安抚一下精神上的这个刺激， 对对对，永远有信心面对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的， 嗯。接下来一个北京市人大将监察一日游市场的治理情况，我们老说一日游啊、里面很多诟病啊、这个重点检查呢，哎，现在落到了民宿头上。 是的，民宿这个、要成规模成体系了， 是的是的、 所以呢也要这个配合检查啊。六月上旬，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组织执法检查组就一日游市场秩序治理情况开展实地检查，七月中下旬重点检查民宿经营管理。 记者呢很勤奋哈、去年五月通过的北京市旅游条例，在旅游经营一章当中设有专门一节规范一日游的这样一个事情，其中擅自在公共场所散发张贴一日游产品的广告，发布一日游虚假信息，非法揽客等行为都是明令禁止的。 你看现在是不是几乎就没有了， 看不到了， 都变成了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对，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啊、 是的、那作为上位法，旅游法也明确旅行社为招来组织旅游者发布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那旅行社呢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 其实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媒体不断的这个宣传，这个互联网那么发达，大家这个意识也是慢慢的提升了。 对对对， 我们也不再受骗了、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一个过程。 是的，第四条来自于印尼部分的消息，印尼发生了连环爆炸案，中使馆发提醒要增强防范的意识哈。 这个要注意了。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13号在官网发布公告，当地时间的5月13号上午，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市3所教堂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 造成多人死伤，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嗯，是的。嗯，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提醒在泗水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教堂及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联系寻求协助。 是的。这个还是有不安全的因素。 是的。 这个挺吓人的，自杀性炸弹， 自杀性爆炸。 对。第五条关注泰国方面哈，之前会说过泰国呢，因为人去的太多了，好多人就钻空子，牟利啊等等的哈。 对。 现在呢，赴泰中国游客还是在增加当中。坑骗强制购物行为有所减少。 好事情啊。据泰国世界日报的报道，泰国飞鸟航空公司日前透露说，今年首季度中国游客增加，促进业务增长149%。 他们是不是奖金年年都在涨？ 我觉得也是，你看他们是每年比上一年翻100%这样啊。亏损数额减少大约是1.6亿泰铢。那泰国旅游局局长玉他萨指出，之前在网络上爆料的中国旅游团遭遇强制购物事件不会对泰国旅游业造成影响。 对，这个旅游局局长呢，这个玉他萨指出呢，之前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呢不会影响旅游业，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啊，而且视频中导游是外籍的黑导游，没有资质的。目前警方人员已经依法处置相关的人员啊。无论如何呢，泰国旅游局一直与中国旅游部门的协商这类的问题，严处违法行为及规定适合的旅游套餐费用最低的额度，所以呢，坑骗中国的游客强制购物的行为现在是有所减少喽。 是的， 泰国真的是很好玩的地方啊。 对对对，各方面都很好。 希望大家呢，真的在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防备哈。这个时间来到11:46的11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的来宾姜秉仁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Potrei lasciarti andare guardando il disegno 这歌第一句特有意思，我觉得拉天来一杯，拉天来一杯， 还真的是有点像啊， 有点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旅行的体验师啊，然后的撰稿人哈，我们的姜秉仁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姜秉仁。 欢迎姜秉仁。 好，小伙伴们大家好。 小伙伴们你看看， 对，小哥哥小姐姐们， 对，喜欢旅行的朋友大家好啊。 是的，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对不对？ 对，是的。 感觉怎么样？现在刚才播报的感觉怎么样？ 特别欢乐， 是不是？ 是吧？这个欢乐是给我们所有第一次来的嘉宾的第一印象。 希望你也就是分享着欢乐了，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要说意大利，意大利非常浪漫也非常的热情的一个国度哈。 是的， 他们真的是每天喝不止一杯咖啡吧？这次一看， 他们至少应该是3到4杯，对，是有的。 3到4杯意式浓缩吗？ 是这样，他们是这样，他们有一个喝咖啡的一个风俗。 风俗， 对，就是早上起来，比如说可能第一杯他们是喝奶咖，比如说 cappuccino， 他们会喝这样的奶咖。 奶咖啡， 真的是奶特，周驼。 啊，王大山 啊，对，对点王大山啊。 然后呢？ 对，然后他们是在午后是绝对不会再喝奶咖了。如果你喝奶咖的话，就是一眼就会被认出来，你是外国人。 真的？ 是的，是。但虽然我们怎么喝都是外国人。 无所谓嘛，对啊。 走过去。倒掉，换一杯。 第二杯喝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杯是这样，他们一般会在吃完饭之后喝一杯，然后是有助于消化，然后可能下午3到4点钟呢，可能有一点困了，然后再喝一杯提神。 哎呦， 晚上吃完饭之后还会再喝一杯， 要嗨。 他们不会生牙吗？ 其实还好，因为你的那个咖啡因的那个。耐受度其实已经很提高了，然后包括你的代谢能力啊都会比较好，所以说其实影响还不是非常大。 你看人家的习惯啊，早中下午晚，哎呦，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啊，其实我们到了意大利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咖啡的体验哈。我们的女主播啊，道道啊，咖啡迷， 我就可喜欢咖啡了。 你看， 我不仅喜欢就是自己磨豆哈，那个香气虽然那个磨挺累，然后对，也喜欢自己冲泡，但是呢，我每天喝的都是速溶。 来呀！ 速溶是我们真的是 没有时间。 初次接触咖啡的时候，我们都喝过很多的速溶咖啡哈。 它的配比就是也分不一样的东西嘛，然后分不同的地方产的那个速溶咖啡，它给你搭配好。 对，这次去意大利待了几个城市，先跟我们说说好吗？ 好，我这次主要待的是三个城市， 三个。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威尼斯， 哎呦 啊对，然后第二个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叫德利亚斯特， 我没听过这个 德利亚斯特。 对，它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在那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一个交界处，对，然后它那个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它的那个文化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包括像那个就是东欧那边的文化，然后包括西欧的文化一个交汇的地方，对，所以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它那个文化那个交融性，然后那种冲突感还是挺强的， 是有很多教堂，很多剧场，会有吗？ 教堂很多 很多， 对，很哥特嘛，这个城市哥特嘛， 这个还好，没有那么哥特。都灵，对，第三个城市都灵是那种非常哥特的，然后跟下雨很相配的一个城市。 你看看， 哎，你看看， 有那感觉， 黑黢黢的，再下点。 把阴森都说出来了，有情调。 什么叫阴森呀你？ 阴森后边不就恐怖吗？你这真是的， 真是周总，你不要乱 说。对，你那个崔振就帮人说了好几次了，阴森。 你小心，你上监听报告。 有一个朋友去过都灵，他是有反馈，而且我们的世界各地朋友都有哈。这个朋友叫做 Tina， 哎呦 Tina， 嗯 ，Tina， 旅游爱好者呢，如果跟团肯定不会去都灵， 是的， 是吗？ 绝对不会去的。 一般呢，意大利主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甚至那不勒斯，都灵只能自由行。 真的吗？ 差不多吧， 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团。 他说我跟我的宝贝儿子看尤文图斯比赛，特意去过都灵。都灵有自己的魅力所在。 是的。哇， 都灵埃及博物馆是除了埃及博物馆之外最全的埃及文物展出地。 哇， 我的天哪！ 历史上著名的耶稣裹尸布就在都灵。 哇， 这如果你要是这个比较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 是的。 你怎么又出来了？ 哎呀，我好有感觉的都灵市啊！ 是啊，都灵真的不错，感觉。 那其实还在那边，除了就是你品尝咖啡啊，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纪录片。 对你拍纪录片，可是那你们去的时候是直接飞到哪儿呢？ 对啊， 我们是先飞的那个威尼斯。 威尼斯。 对，然后从威尼斯大概坐火车两个小时左右到德利亚斯特。 全都是火车。 哦，对，全部都是火车。 哇，那好爽啊！沿途的美景 非常漂亮。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整个是在意大利的北部东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这边的话，它的咖啡也有自己的特色，跟南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罗马就是属于南部了嘛，北部的话，它的那个咖啡讲究的是那种平衡感。就是喝起来是要有那个 balance 的那个感觉，然后风味也比较足，然后但是南部可能更多的就是重度烘焙，然后追求的那种烟熏啊， 哎、 然后那样的一个口感，炭烧的口感。 选哪个去？ 对，我觉得 我喜欢北部的。 我也 因为我这个对 北部的， 我只要是过了中午12点再喝咖啡，我很容易就失眠了这一晚上。 要多喝水，然后 稀释， 提高你的代谢。对对对，就是快速代谢掉。 对对对， 对你再一稀释，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 但是我跟你说， 到明天来不了了。 对， 六点还没 睡。对，我跟你说这个吧，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如果多喝水的话，你晚上会起夜，一样睡不着。 反正是针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特征去选择合适的咖啡哈。 是的。 先去的城市是威尼斯。 对。 那威尼斯我们都有很多的了解哈，水城啊、酒店啊，还有将会消失的世界呀、假面舞会啊、彩虹片。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在威尼斯？ 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已经去过威尼斯了。 去过好几回 了。对对对，然后这次去其实就是主要就是那几个特别有名的咖啡厅。然后，但是你像在那边的话，比如说彩色岛啊、玻璃岛啊之类的，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包括它本岛也有很多有特色的，比如说像圣马可广场啊，然后包括教堂啊，然后包括你可以去坐一下那个贡多拉，然后去在那个水上去游览一下这个城市。 现在的贡多拉有没有那个机器还是人工滑？ 还是人工， 人工还是人工啊？ 哇，好浪漫！ 而且它就是一个特色吧，一个风情，因为它那边的那个水手，他穿的衣服也很有意思。 是什么风格的？ 就是 有洞吗？有没有洞？衣服上有没有？ 他们是小丑装是吗？ 他们是什么风格的？ 很洋气的， 洋气的。 对，然后戴一个小帽子，然后可能上面有一些那个水手的那些标志啊。 对对 对，我觉得是应该算是威尼斯一道比较独特的风景线。 是的，是的， 哎，是的。 那个阿小妹妹哈，俺跟你说，阴森给你们开玩笑的。 啊， 都灵多么高级的城市。 是是是。 俺想问一下，就是作为老百姓体验这个什么拉来着？ 贡多拉。 就这一趟贵不贵啊？就是行驶在威尼斯这个河上， 其实还好，因为它是这样，它是按人数的， 按人数的。 哦，对，以前它可能是就是旅游管理没有那么规范，可能会乱收钱，但是现在全部都是统一价格了。 嗯， 对， 哦， 所以你租一个船，其实可以比较多的人，然后几个人一起租下来一个船，然后这样的话平摊到每个人人头上就还挺便宜的。 那还是按船的价格去付费的，比如说一艘船1800， 对， 十个人一人180，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还挺好。 哦，那其实还挺好的，对 呀， 啊， 对，我建议去体验一下。 是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他们那儿一个景点了， 对 对，体验项目， 就一个旅游方式，体验项目。 嗯， 威尼斯本身就给人一种特别多彩的感觉， 是的。 对，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 哦， 我想知道当地的一些有名的咖啡馆都 是 什 么 样子 的，什 么 样 的， 给我们形容一下 的，叫什么名字。 要是说到咖啡的话， 嗯， 第一个地方不是什么罗马之类的，一定是威尼斯。 哦， 为什么呢？是这样，因为当时咖啡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的第一站，第一个港口就是威尼斯，所以说第一家， 哦， 欧洲第一家咖啡厅就开在威尼斯。 哦， 而且这家咖啡厅到现在依然就是世界知名， 百年老咖。 对，百年老咖， 真的是百年老咖。 那这个太…… 我跟你说，绝对是 C 位出道的， 是不是？ 永远的占 C 位。嗯， 是的。 装修吗？现在还？ 啊， 风格 非常非常华丽的那种， 华丽， 真的， 对，特别漂亮。 它很复古，是吗？ 很复古，很华丽，而且它就在那个圣马可广场上，然后叫做Florian。 Florian， 对，是意大利语里面花神的意思。其实花神 也是花神， 对， 对， 在巴黎的那个花神也非常有名，也是各种大文豪啊之类的。 嗯， 然后这个也是也叫华神， 华神， 对，然后翻译成中文可能叫佛罗里安， 嗯， 非常有名的一个咖啡厅。 嗯， 然后它现在它是1720年就创建了， 那何止是百年老咖呀？ 哦，对， 200多年了， 是的，非常非常有名， 事过境迁了都快 啊，是啊，都快300年了， 1720年。 对，然后当时很多非常知名的世界最顶级的大文豪，比如说像歌德啊、拜伦呐，啊，然后普鲁斯特啊，还有狄更斯，都是在那边，就是 比着去。 对，就 你这个， 我跟你说，当时这个上流社会呢，可能就是跟咱们现在是差不多的， 就是 会 交流嘛， 对，就会交流。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我去过这里，然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灵感，对不对？ 对 啊，然后呢，你看你在那写了飞鸟集，不行，我也得去。 写个雾都孤儿之类的， 对，因为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啊，就比如说在那个叫什么奥地利维也纳，它有中央咖啡厅，也很古老，挑高恨不得20米， 挑高， 真的 20米， 他们一开门 几层楼的是， 好高，好金碧辉煌，这个floor也是这种风格的吗？ 它倒不是那样的风格，它是比较就是举架，也就是像咱们那个 3米左右， 但是面积大吗？面积也不大， 也没有说非常大， 反正就是最老资格的就对了。 对，然后但是它里面就是它的那个壁画就是金碧辉煌，而且想在 是那个教堂的风格是吗？ 有点类似于那种巴洛克式的那种风格。 哇，巴洛克式再加上金碧辉煌， 非常漂亮， 天哪，漂亮！ 这个时间稍微想象一下，这个花神咖啡馆， 对， 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对， 第一家哦， 对啊， 百年老咖哦， 嗯，百年老咖， 下面呢还有很多老咖哦， 对，快400年的老咖。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有降水的天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本市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 试想一下，那个贝鲁奇女士， 嗯， 端了一杯咖啡， 嗯， 在她那个拍摄地，走在那种建筑当中啊， 对， 披着个头巾，然后很多人在看她唰唰的。 所以这个时候，她不应该在西西里，她应该出现在都灵。 都灵， 对， 哇， 这是贝鲁奇后传，不是西西里后传。 贝鲁奇后传，贝鲁奇还你也累死我，我就快五十了。 嗯， 不管怎样呢，一部电影会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哈。 嗯。 意大利就是那么的神秘和充满了热情哈。 是的，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感受热情的朋友，来自于是旅行的体验师、策划师，非常棒的这个撰稿人姜炳仁，欢迎 炳炳， 大家好。 对， 炳炳啊，其实刚刚一聊啊，哎呦，跟你真的是太像了。 对，我们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就是喜欢的部分， 对 不对？对，那就更好聊天了哈。 是的， 刚刚说威尼斯， 嗯， 贡多拉，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威尼斯你们住的话，因为你有拍摄制组吧，因为有拍纪录片嘛， 对，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住宿？ 我们住 Airbnb。 对， 太好了， 真的非常棒哇！我强烈推荐那一家 啊！快说什么名字？ 它就是在那个Rialto桥，就是老桥上面。 嗯， 而且就是它那个威尼斯有个特别 棒的一个观景台，就一个百货商场的一个观景台， 嗯、 我们就在他们旁边，而且我们是私享的，而且还特别便宜。 哎呦我的天！你看他说出来都是满满的骄傲， 这五个都聚在一起了。 对呀、啊，好，快告诉我多少钱，什么名字？ 多少钱的？ 信息 便宜。 好像我记得当时那个房间至少能够住五六个人吧。然后、那个、 是一整个房， 一整套房、 啊，一整套、啊， 而且还有一个阁楼。 哦， 对，然后当时好像才1300-1400左右， 五个人， 1300-1400五个人， 对， 一个人200多， 超便宜，而且是在市中心哦， 而且是无敌的那种天台的景观， 哦、 对呀、啊，哇，简直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啊，这个名字有点长， 反正大家就去那个什么老桥上面、 哦、 跟那个中心连接的那个民宿，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大家去找 Airbnb 上，可能是排名前三的就是它吧。 然后一看， 对， 再入住是应该是九月份了， 我有写很长的评论、 哦、 对，应该会看到姜饼人的评论。 好的好的， 好， 大家去搜搜看哈。 对，然后最后中文，我写这么长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 住宿体验非常的好，而且适合一个 team 一起去住宿。 是的， 对对对， 还真的不错。 而且可以自己在那边做饭、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有。然后你也可以早上自己拿个摩卡壶煮咖啡。 嗯， 哦，对，这边就有一个那个、哦、对意大利人的一个特色、 嗯， 就是其实用摩卡壶煮咖啡的话，现在基本上全世界可能也就意大利这样做了。 什么叫做摩卡壶？ 投喂。 嗯，摩卡壶其实就是它是我们是把那个一般的那种他们都是分离的嘛，比如说我们有个机器然后专门做意式、 嗯、 然后但是它是把那个咖啡粉放到那个就是一个小壶里面、 嗯、 然后它是靠那个就是我们直接把那个壶坐在那个火炉上就可以、 哦、 直接可以烧，然后它会通过、那个、 是干粉吗？ 对，干粉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哦、 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壶里面，然后就是一拧，然后它直接那个水压把热水顶上来、 哦、 然后顶到上面来之后就可以喝了、哦、然后它那个味道就是哇非常浓重的那种味道， 那个是拿火烤过、哦、熏过的 啊、 哦、 非常很烈但是非常好喝、 哦、是吗？ 对，会放一点巧克力在里面、 哦、那是不是摩卡壶就是专门本来是用来做摩卡这个咖啡的呢、 哦、其实不是、 哦、 没有联系、 哦、 对对对、 哦，当地啊，当地、 嗯、很当地哈、嗯，加点巧克力，加点糖。哎，我有个问题，他们喝咖啡加不加糖？ 一般情况下不加。 嗯，就是要喝咖啡的醇香。 对，然后你加奶其实都很少。嗯 哦、oh, ， 对对对， 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是纯真的咖啡呀、啊，纯正的， 很刮油，我跟你说， 很刮油， 是的， 亏得。 我回来瘦了好多斤，就是因为天天喝咖啡，然后它真的是会就是代谢 很 快，真的 哈， 对， 哎，有它的功效啊， 咖啡是有功效的。 对， 对 威尼斯听上去啊，就是因为很多的电影在威尼斯拍摄哈， 是的，是的。 这个晚上的威尼斯，你们有没有去？因为你们拍摄一般都是白天吗？就是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哦、对，其实像晚上的话，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在天台上可以大家一起喝喝酒。 哦、 然后一起看一看那个景色、 哎、 意大利的红酒也不错 是、 对是的，因为托斯卡纳大区那边的红酒就非常的好喝、 嗯、 白的红的都很好喝、 嗯、 对，然后而且特别便宜， 对对 对，我们就从超市拎两瓶上去、 就是、 然后 很好的， 对，吃一点那个萨拉米啊，吃一点那个意大利的火腿，就是意式的那种、生火腿 啊、 那个萨拉米是香肠、 嗯、 然后我们还会喝那个吃那个意大利的生火腿、 嗯、 哦， 哇，然后再买一点奶酪，都特别的便宜，但是味道真的好。 其实他们吃的很简单、哦、把那个生火腿加到面包上面， 是的， 对，然后一口咬下去， 哇、 哦、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吃的， 陈明你醒醒、哎哎威尼斯除了这个花神还有什么咖啡馆、嗯、 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众化、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Florian 的话、 嗯、 给大家提一个小 tips， 就是去的话尽量穿稍微正装一点、 哦、 比如说 是比较大的、 哎 嗯、 因为它那边非常正式，包括所有的服务生然后穿的也都是那种 一身黑吗、 对，穿白衬衫、 啊、那种的、啊、很庄重， 那 非常庄重、那个、 女生就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穿的这样就可以， 这行吗？ 是吗？ 稍稍再华丽一 点 再华丽一点、就是他要求我知道了，有点像晚礼那种， 倒不至于那么夸张、但是我建议就是穿的稍微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比较日常、 嗯、 然后你可能去的时候可能再比如说像你需要去那个 party 穿那种小礼服啊，黑色的， 男士呢 庄重一点，男生穿一个衬衫，千万不要穿运动服去就可以了、 okay， 对，因为那个环境真的是太 配合 了， 你穿椰子就进不去。 没错哈，还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地方哈。 对对对，很有灵魂的一个地方。 这是个 tip 提给大家，大家要着装要重视一点啊， 重视一点啊，稍微 对对对对对，往后退，这就不让进。 你哪个单位的？不让进。 第二个咖啡馆是在威尼斯。 第二个的话叫Coffee Dal Dorsch， 就是 Dorsch， 啊，对，就是一个意大利语发音，我真的是不太 OK。的 Dorsch， 然后这家其实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因为它是特别有名的一个连锁店了。但是它也是在威尼斯那边开始起家的，然后我们是去了那个特别老的那一家店， 就全意大利都有。 主要还是威尼斯，但是全世界都有。 哦，全世界都有。 哦，对，他开了很多连锁店。嗯，然后那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就是很平民化，嗯，啊，你随时随地去那边喝一杯没问题。 对不对？ 对， 是的， 进去喝 就是排队咖啡 to go， 然后拿完就走了。 对，因为是这样，意大利喝咖啡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如果你在吧台很快的喝完的话，和你坐在店里面喝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吧台喝就很便宜，也就是一欧两欧，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然后你要是坐下来，可能就2.7-2.8-3欧左右。对，像那个 Florian 的话，就是差不多7欧，对，就挺贵的。 哎呦， 对， 7欧， 我的天哪，7欧那合人民币三四十呢，40多， 其实还好，这欧算也很贵。 对啊，那这不是就是星巴克的价格吗？ 那比那好啊。 啊，对， 1720年呢。 对，关键是星巴克它是全是按你坐在这儿喝的价格。收费的。 对对对 对，它有这样一个区别哈。 而且如果你要是在那边喝的时间久，比如说你在吧台，然后你喝时间久一点，然后那边那个老板就给你使脸色，非常不爽。就很多外国游客可能不懂，然后在那边拍拍照啊，然后他就会非常不开心的把你的盘子直接拽走。意大利人其实还是挺真性情的，他们不会掩饰，比如说 了解 不开心，比如说英国人他可能会给你个白眼，心里给你很多白眼，但他不说出来。但意大利人真的 得病那样， 对，表面呵呵没有关系，内心赶紧走。 他是比较直接反馈给你。 对，很直接，就是可能直接把你盘子就收走了。对，所以这个地方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就赶快喝完赶紧走。 了解。 那我要真想拍照呢，他店里是不让拍照的。 可以坐下拍照，没问题。 坐旁边。 对，你站着的。对。 户外也会有是吗？ 户外，哎呀，那家我 都在室内的， 基本上都是在室内 的。都室内的。 对对对。室外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坐着了。 对， 一样的。 对。 对。其实一般我们去还真得选择坐着。 是。 因为我们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很 累 的。 对。 还有那个情绪。对呀，肯定是要休息嘛。 对，是的。 你刚才说你拍摄这个咖啡的纪录片啊，那比如说你在拍摄的时候呢，当地的人会非常支持吗？因为进去很多人呢，毕竟会是，你们会选择时间地点吗？ 其实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有第一轮是要先沟通。我们先去到这边，然后去，而且我们也要选择一些咖啡店去拍嘛。 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踩点，踩几个我们觉得非常好的，然后可能就要下来联系方式跟那个他们当地的那些 manager， 我们是要沟通的，要用 email 沟通，提前约时间。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在，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关于这个预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礼仪的一个部分，你不可能直接去了就拍，绝不行。 对， 就是要我们会提前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先去踩点，踩完了之后，然后再回头去拍。是这样。对， 先跟人约好一个时间。 是的， 以前规章制度办事啊。 对 对。 威尼斯体会完差不多了，我们赶紧去那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啊，叫做那个叫 迪利亚斯特。 迪利亚斯特。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风格的？迪利亚斯特。 它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它之前被好多个不同的国家都是算是，怎么说呢，不同国家的领土吧，就当时变来变去，然后最后才归到了意大利。对，然后之前是属于东欧，所以说那个地方它的那个风情还是很混合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中西的那种，我所说的那个就是东西碰撞，是东欧和西欧的碰撞。对，也是有那种就是东欧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 那是不是很高冷呢？ 不高冷，是个特别温柔的海边小镇。它是个 温柔的， 非常温柔，而且阳光非常好。 哇，好棒！我就喜欢阳光好的。 对，有一点点西西里的感觉，但是可能没有西西里那么浪漫。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非常安宁的一个小镇，而且就是它的夜景非常美，非常漂亮。我们是在那个港口直接看落日，然后在海边呢就有很多人，比如说会弹那个吉他，然后就会有那个西西里的那个传说里面那个就是那种配乐啊，还有那个教父里面那个配乐。 哇， 对，就那个 Speak Soft Love。 我的天哪，这么那什么，还有一点伤感在里面， 一点点。对，但是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对， 而且中国人非常的少。 哦，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的，但我很建议去这个地方。 对， 如果你很喜欢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想要真正去感受当地人生活的那种节奏，然后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我很建议用这就是去到迪利亚斯特。 那我在想，迪利亚斯特是不是年轻人会比较少？ 其实还好。 是吗？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迪利亚斯特它虽然我们没有听过，但是它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一个咖啡帝国伊利的大本营。 哎呀， 对 我 对，我们国家伊利在 是吧？ 那个 在这儿呢。 对，它大本营在这边，它的工厂。 我更喜欢它的颜色了。 哦，是的， 瓶子的颜色好漂亮啊！对， 而且就是在那个迪利亚斯特的话，就整个市、就是整个城市里面都是伊利的咖啡厅 啊， 卖那个伊利的各种咖啡用具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伊利的大本营。 太好玩了，那 对，非常有意思。 哎，咖啡迷可以去感受感受。 对呀， 对对对， 我有一个配音的大姐，她就喜欢这个，对，她天就每天都喝这个牌子，然后就啊，原来在这儿啊，我跟她聊一聊，对 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棒的咖啡学校，你可以去申请那边的 master， 然后那边的他去培养出来的咖啡师可能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了。 可是 有年龄限制吗？ 有 基础限制吗？ 那就是还是需要你可能有一定的，比如说像世界咖啡师的认证啊，然后还有一些证书， 完了 也要申请。 请问你平时都喝什么呢？ 我喝速溶。下一个。 然后也静了，什么是速溶？然后你给他讲了一节课，你赖吧，我呼出油雾嘛。 人家是觉得，哦，我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算了。 直接开一门新课，然后你当客座教授。 对对对，在这个地方，除了你刚才说有立的那个工厂，那其实这个城市挺小的， 很鲜活，我觉得。 对， 海滨还有海， 很漂亮。然后当时我们也是住了一个 Airbnb 的一个民宿，然后那个民宿它就是在城市中。所以我们的融入感很强，而且我们住民宿的话，它的那些那个比如说像他当地人是会给你很多推荐的， 这就是我喜欢民宿的原因之一。 是的，然后他会推荐你去附近的一些店，然后当时他们推荐了我们一家餐厅，然后那个餐厅的名字就不说，真的意大利语太长了。对，但是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就是没有外国人，就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惊奇的看着我们，就是东方人进去。 速溶来了。 速溶。 真的真的，哎，东方人。 对对对，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我是演员啊。然后呢， 然后他那边的那个食物的话就非常意大利人有一个特色，他们喜欢妈妈的味道。很多店都叫什么妈妈的厨房啊，妈妈的味道啊，对， 祖母的厨房，对 对对对，就是 对，我们喜欢奶奶的味道， 祖母的速溶， 对，还有外婆的呢，嗯，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喜欢家常的味道。 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你去其他的餐厅，比如说像那个TripAdvisor 上面推荐的那些，可能就更偏向于商业化。但我们去的那种真的就是 当地的 那个食堂的感觉，而且味道非常好， 而且如果要是你那个民宿主带你去的地方，我觉得都是非常当地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很 local， 真的。 你得这么想， 对， 他为了招揽客户。就美誉度、评价度，他推荐地方一定是很好的地方， 是的， 对对对， 要不他会砸他的招牌嘛，对不对？ 是啊， 就会写反馈的，对不 对？ 对 对， 而且意大利的安迪安尿很好， 你够了， 你别出话了，你怎么安迪安是个包子铺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 很 local， 对 对 对。 然后这对这边还有一个小贴士想给到我们的这些广大听众啊，对，因为就是其实在国外的话，大家自主性都非常强，所以说你在离开民宿的时候，其实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扫好，比如说你用过的杯子啊，你洗好放到那个人家的那个碗架上，然后包括就垃圾可能也需要倒掉，就是说就是 你来的时候什么样，你走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对，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国外很注重这样，因为 Airbnb 它有一个互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要给你的评价好的话，你可能之后才会预约到比较好的房源，不然的话，你的评价不好的话，人家之后就不租给你了。对，互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尽量的保持那个整洁。 是的，而且好多房东他们对人的信任感那真的是超 强。 对，啊，你就把那个钥匙放在哪个锁那个什么小盒里，我说啊，你不怕我拿你家东西吗？ 对对对。他非常信任哈， 是的，是的。 反正这个地方呢是海滨的小城，又是你刚刚说那个著名品牌的一个绝对工厂店啊， 对对， 有那种忧伤、有浪漫的气息哈。 是的。 最后的七分钟留给都灵， 都灵， 大都灵 啊，大都灵， 都灵真的厉害，都 灵我真的超级喜欢， 是不是？ 非常喜欢， 非常的哥特。 除了那个建筑物啊，那个还有喜欢的感觉吗？点吗？就是对于你来说， 都灵它是另外一个咖啡帝国 ，Lavazza 的大本营。 对、哦，其实我们去的都是咖啡重镇 大本营， 对对对、嗯。然后它那边有一个都灵特饮，特饮叫做 Bisserine。Bisserine 这个就是都灵特有的一种饮品。 Bisserine、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去到了这一家Bisserine的发源地这家咖啡厅、嗯、对，然后它是创造这个都灵特饮的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嗯、也是非常非常的古老的一个百年老店、嗯、然后这个饮品它独特在哪里呢，就是你听起来都觉得、嗯、哇塞，初恋的味道， 真的、嗯、 对， 不懂爱情 对 Bisserine 怎么会有 初恋 的 味 道 呢 是这样，它最上面一层是冰冰的那种非常细腻的奶油、啊、是一层奶泡、啊、然后中间呢就是 Espresso、啊、热热的 Espresso、啊、它本来就已经冲撞了、嗯、然后在下面一层，最下面一层是一种巧克力，巧克力酱，然后它里面会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很软的像 jelly 的那种物质，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哦、就你喝一口喝下去就是层次感非常非常鲜， 那是不是很厚， 一口喝下去 啊、不是，它是很厚，但是你是要这样、哦、就是你这样喝的时候它其实下面会出来嘛，因为那个下面的那个密度会比较、 对比较轻， 对对，然后就是直接就一起都喝下去了，一定要一大口， 那是很幸福感炸开在嘴里头，那个 有点像非常高冷的穿着白衬衫的男神，然后给了你一个非常火热的、非常温暖的甜蜜的抱抱， 哎、哇！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到位啊。 赵本山， 去了的话一定要喝、啊，特别棒，然后配一个牛角包 啊，对 对, 对， 哎呀 ，Bisserine，、啊、对，我觉得意大利他们对于咖啡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的， 就比如说咱们在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嗯，其实它是主要以甜点啊，会非常非常的甜腻，嗯、然后茶呢、 哦、 可能就相对寡淡一些， 嗯、 哦，但是意大利是正好相反， 对，是的，哦、对，意大利的那个咖啡还有包括，嗯、其实我觉得在意大利只要喝咖啡的话就不用吃甜品了， 嗯、 哦，但是不代表甜品不好吃， 对。 嗯，在他那边的冰淇淋，哇， 啊，意大利吉拉都很有名的， 太好吃了、嗯。那个冰淇淋真的不是说， 是另外一个男生穿那个黑衬衫，然后那哎呀， 周卓你这个形容， 我就跟你们说哈、啊，就是刚刚听的江炳仁这个分享啊， 嗯， 喝咖啡是让人愉悦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 对不对？不要老担心失眠啊什么的，你去吃水稀释也好啊，然后等等，对不对？ 反正你都失眠睡不着觉，你还怕什么呢？ 我还没有幸福感 啊，对呀、啊， 我喝了还幸福感，我失眠呗， 就是啊，幸福。的失眠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享受，全 世 界 失眠， 世 界 嘛，对呀、啊，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江炳仁他作为一个体验师、嗯，他真的很重度的体验那些风格， 对对对， 对，而且他乐在其中， 嗯， 分享的时候还是那个眼前那个画面，还像刚刚发生过一样的。 哎，都灵有没有逛一下？ 溜达 啊，好多特别棒的手工店，而且比如说像手工的帽子啊，手工的皮靴，意大利皮具， 哇，好喜欢， 好便宜，哇，当时 别 生 气啊， 我买了一双那个手工的很高的一双靴子、然后他们说就是如果在星光天地之类可能至少要5-6千将近10000。 好，那我猜一下、哦、1000人民币是吗？ 差不多就直接下来了，而且那个帽子都是手工的。 你问一下那些靴子搁不搁的脚啊，搁脚头啊他那个 不能，人家都是合脚的，人是定制、 哦、 定制懂吗、 哦哦、定制、哦哦、 完全就是没有硌脚，特别舒服， 真的， 而且它皮子是真的是真皮， 厚厚的， 就国外男，而且它那个皮也分很多等级，它那个是好的等级的皮质，而且是最好的做工，是手工缝制， 对 对， 而且可以买巧克力，都灵就是意大利最甜蜜的城市、 嗯、 为什么呢？它是很多非常著名的巧克力的发源地 哦、 嗯，对，很多非常知名的品牌都是都灵的品牌。 我的天哪，都灵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反差的感觉。我以为这么哥特的一个城市，是不是人都特别高冷啊？对，都是那样。你干什么？你从哪儿来？喝什么速溶？对，没想到是这么甜的一个城市。 嗯，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出去玩的朋友，如果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凭你自己的，比如说知识储备，你的理解。对一个地方有很多千差万别的认识，因为我觉得都灵就跟你类似那种感觉， 是吧？很高冷， 哇、哦，就那种感觉， 就是都灵是黑的， 这么一去一看，不是，都灵是火红的呀，应该 是， 对，火热的， 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 对对对、 哦、 对, 对, 对，而且意大利人本身很热情， 嗯，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一看的时候，喝啤酒啊，吃火腿，咔咔就热情的相拥那种感觉，是不是庆祝、啊？ 而且意大利 加油， 好帅， 对，意大利对啊， 啊是吗？ 意大利， 我感觉意大利男生长得他们是流。 团嘛， 胡子是吗？ 男团嘛，意大利对不对？ 会留，但是是那种很野性的那种美 啊、哦，我知道，对，意大利人脸长， 火焰啊， 火焰， 对 其实我们的这个纪录片也在这个，应该是在后期当中，对不对？ 嗯，对。 有没有名字？纪录片有没有名字？ 哦，对，暂时还 没起好。 对。 哦， 对， 这我觉得 后期有机会的话，对。可以关注一下秉明的小屋，我的公众账号。 可以啊。然后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秉明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分享你去过其他的一个地方，因为欧洲你就去遍了，对不对？ 对，差不多吧。 哇，而且是在英国留学，是 吧？对，英国我们到时候啊，英国是我的最爱、挚爱。 哎呦， 挚爱。 哇，对英国这么爱吗？ 对，就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去一趟。 哦，是在伦敦当时还是在？ 没有，当时是在南北两个地方，一个叫谢菲尔德，一个叫布里斯托。 哦， 都是很漂亮的城市。 是的，英国是他的挚爱哈，那必须要把他的挚爱呈现给大家。 嗯，再来 有机会再来， 过来吧，带过来吧。 好的， 带过来。来。 刚刚听到非常好玩的分享啊，我觉得咖啡是精彩的旅程，让我们的旅程显得有一点点镶边、金丝绒边的感觉哈。 对。 也希望我们的江饼人呢多去世界看的时候呢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他眼中的世界哈。 对， 好的，好，非常乐意。 对，咖啡真的是不一样哈。 对呀， 速溶也是可以喝的。 不，我们没有说速溶太不好， 太忙了。 对，其实我觉得速溶也很好。嗯，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 只要 你要烹饪对就可以了。 是的，我觉得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然后呢就是你每天喝咖啡是一种习惯。 是的，重点是刮油。好了，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江饼人， 谢 谢 饼饼， 谢谢主持人。 嗯，那个我们明天再见了。 好， 哎，那个速溶咱们就再买一点去吧， 再买点， 嗯，茶壶什么整点哈， 是整点银器， 中考招生简章即将出炉，三个录取批次，七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